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我哋要介绍嘅诗人叫做柏华。 系啊，柏华，其实我从节目一开始我已经好想介绍佢噶啦，只不过系无从入手吓，因为点解咧？柏华咧，其实对我影响好大。我如果你话内地有咩诗人咧，我系称佢为老师嘅，就系佢。我十几岁我已经好鍾意佢嘅诗，而且好受佢影响。因为呢佢嘅诗呢就係将汉语嘅魅力啊发挥到最大，同埋呢将好多嘢颠覆晒修辞啊，或者啲古代嘅意境啊，或者古代嘅用语啊等等。咁呢最近呢其实佢停笔咗好耐。咁近几年呢哇就疯狂咁样写作，就出咗好多书。几乎是一年出一到两本诗集。咁我依家手头上呢本呢叫《就手人》呢就喺台湾出㗎啦。咁其实四百几页原来系一年所写㗎喎。咁呢佢系差唔多一日写一到两首嘅速度写完呢首呢本叫《就手人》嘅诗集。咁一卷佢嘅作风啦，就系从古典啦，从好多轶事啦嚟获得佢嘅灵感啦。然后呢成本嘅写法呢其实有啲似明清嘅笔记小说咁样嘅。就好多立立杂杂佢睇书睇到嘅嘢，佢回忆中嘅嘢，或者佢即兴碰到嘅嘢呢，佢都会纳入佢嘅诗入面。咁呢种写作方法呢，有啲人就觉得好散漫，但我又觉得好有趣。我觉得系好似中国美学嘅一种传统嚟嘅。咁点解叫就手人呢？其实呢个典故呢嚟自我同佢都好鍾意一个诗人，就是、清朝嘅陈三立嘅一句诗，叫做凭栏一片风云气，嚟做神州就手人。即係话哇依家咁乱啦，咁风云变迁，我不如袖手旁观算啦咁样。 係，所以呢个袖手人就真係袖手旁观 嘅。其实都几似阿柏华嘅气质嘅，佢係好超然嘅一个诗人啦。虽然你会睇到好多现实嘅嘢都会进入佢嘅诗篇入面去，但总体嚟讲呢佢係一个呢旁观者，佢係一个超脱晒个时代嘅好多杂念嘅人吓，咁喺佢嘅诗入边咧，你会睇到佢去思考嘅嘢咧，可以讲系古今中外咁样穿梭紧嘅。 但系佢个年纪咧？ 佢年纪咧，今年应该都就嚟六十噶啦，吓五十几岁，咁喺四川咧就教紧书嘅，教紧大学嘅，咁都其实嚟过两次香港啊。咁佢对香港嘅感情都几有感情嘅，喺本诗入边咧出现过几次同香港有关嘅嘢，一阵我哋都会讲到。 咁我哋首先就听第一首先啦。 第一首叫《一种相遇》。 一种相遇，柏华。一亿年后，你总算等到了一个人，我又被谁指使要来歌唱你无人识得的一生？活着的时候，你总感觉自己年轻，死是别人的事情，可能吗？我一个新安江的农民会像谢灵运那样被斩首？经回头安静下来翻开书，我们一块来读博尔赫斯。今年夏天我将五十岁了，死亡消磨着我永不停息。或者唉，怎么说呢，但愿我生来就已死去。因为风不仅仅在寻找树，它也在寻找弄堂与铁桥，寻找银马上的骑手。风过耳，那死神一眼就把它从风马中选出。 一种相遇就是柏华的作品。 一种相遇呢读到我就几感慨嘅，因为呢我一边读一边諗到呢我同佢都系咁样嘅一种相遇。佢入面讲緊一个古代嘅人或者古代嘅灵魂，或者呢佢入面又会提到两个古代嘅诗人，一个谢灵运啦，一个就系现代嘅但系外国嘅博尔赫斯啦。咁佢觉得当佢读佢哋嘅作品嘅时候呢，佢哋嘅命运就好似交叉咗相遇咗咁样。佢话过咗一亿年你先会等到一个人嚟唱你冇人识得嘅一生啊！一亿年前未有人类，但系佢想象可能 有你都未知呢，可能喺另一个时空入面係存在緊另一个诗人，係依家俾呢个诗人柏华嚟歌唱佢。佢又会问啊，咁我如果我係一个农民嘅话，我会唔会好似谢灵运咁样有咁悲剧式嘅命运呢？咁最后呢，佢又返返同博尔赫斯所讲嘅一情一首啦。博尔赫斯呢就係一个好永远意识到时间流逝嘅诗人，同埋呢佢对人类嘅命运呢，佢会觉得啊好多嘢呢都係预算在内嘅，天命所注定嘅。所以呢佢直接讲一句话呢係好悲观，佢话但愿我生嚟就已经死去。 嗯，但系呢首诗咧，我睇落咧，佢又讲个惊回头啊，翻开书咧，好似有啲古诗嘅味道。 系啊，嗰、那个唔单止系古诗，系有啲似古代嗰种戏曲啊，即系啲戏曲独白嘅时候话啊，突然间发生啲咩事咁。所以去到最后一段咧，咁顺理成章咧，成首诗推向一个好快速嘅高潮。咁哇，原来风喺度搵紧树，咁死神咧喺风入边咧将佢搵咗出嚟 啊。 所謂銀馬上嘅騎手咧，呢個係一個典故嚟嘅，即係講緊咧一個人被命運挑選中咗，成為咧一時之選嘅一個詩人又好，一個藝術家又好，但係最後咧佢又會俾死神咧喺眾人之中揀翻佢出嚟。 系呢种就系一种相遇啦， 啊，非常之玄奥嘅一首诗吓。 系跟住落嚟，我哋要听《京都故事》。 《京都故事》柏华。行走在京都的秋色里，他的胡须被细细地吹着。他的胡须啊，与其说是柔和，不如说是软弱。他就是一个活着的幽灵，比鬼还像鬼，胡须软弱。在孩童般的小提琴声里，还是他这个瘦弱而多汗的人，怀着酒后的冲动兼英雄泪，读完了一本共产主义小书。1924年，一个花园啊，要记住，这个花园是着了魔的。注意，京都那在对称风格花园里长大的孩子，那并不与萤火虫、话语、流水、西风为敌的孩子。注意，死神刚到，正俯身那前了头巾的印度人，而非孩子们。难道只有德国人的欢宴才能从黄昏开始到第二天破晓结束？难道梦是倭人身穿黑衣行走于风的舞台？在京都已经有什么东西在飘落了？胡须吗？红艳艳的京都啊，又是他，胡须软弱的人，他杀完一个人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爱常常不为恨，只为遗忘，只为心的岁月才把这些词组成篇章。 京都故事，咁就系大陆诗人柏华嘅作品。 系啊，柏华嘅诗咧，佢经常有一啲咧半真实半虚构嘅典故喺入边嘅。好似呢首，你其实系分析唔到咧，啊，佢到底讲紧边一个人咧？但系你可以猜想，咦，佢可能系一个留学京都嘅一个中国人，有可能，因为入边有个一个系1924年啊嘛，1924年喺京都读共产主义小书，咁嗰阵时其实共产主义都刚刚进入日本啫嘛，即系日本嘅共产主义都方兴未艾，咁开始咧，啊，成个亚洲都会去即系所谓前卫嘅一种思潮啦，嗰阵时嘅共产主义吓，呢入边你就想象，咦，呢、这个京都入边发生嘅咩事咧？所谓京都故事，咁佢入边咧有好多好多细节咧系好日本嘅，譬如话啊胡须飘落啊。啊！殺完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咧，即係好似嗰啲能劇入邊嗰種啊，嚇面具轉換咁樣。佢話佢係一個活著嘅幽靈，成首詩落去咧，你會覺得好似係一個木偶劇或者一個能劇喺度變化緊。 係，不過佢經常都有死神啦、啊、咁。 死啦，愛啦，係啦，佢呢度好有趣。佢嗰一段講到死神嗰段，佢話。注意死神刚到，正俯身那前了头巾的印度人，而非孩子们。即是死神的拣选是很特别的，他 不一定会是落到你想象那里的。那最后呢，他的诗经常会有一些呢是很有貌似是来自人生经验的，即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东西，好像最后那一句是格言体来的，他说爱常常不为恨，只为遗忘。 嗯 啊，为了心的岁月先 章呢啲词组成篇章。咁呢度佢又用咗个典故，心的岁月呢就系一个诗人呢保罗策兰呢佢嘅书信集嘅名嚟。 呢啲会唔会即系喺啲注释度会出现嘅？ 有啲有啲冇，但系咧佢有一次咧，其实讲多两句白话啦。佢写过一本书好特别嘅，系讲咧古代嘅一个爱情故事，就系呢个董小宛啊同毛不疆嘅爱情故事。嗰、哦、本成本诗集叫《水绘仙女》，即系用水画出嚟嘅神仙伴侣。但系嗰本书嘅特别之处就系注释部分多过诗嘅部分。嗰阵时啲人就会话佢哇你走火入魔咁样。因为佢好用好多典故，咁所以去到呢本咧，我又觉得佢有啲故意，佢唔标啲典故出嚟， 系有啲啊，有标示。 你估到就估到，估唔到就估唔到。反而有啲咧好奇怪嘅，有啲比如话，佢写到一个日常生活嘅人，可能就系佢识嘅人，比如某个医生医好咗佢，佢写几首诗关于嗰个医生嘅，咁佢唔标典故，我哋真系唔知啊，嗰个人系边个嚟？ 系诗人就会认识啦。 系啊，佢系好任性嘅一个诗人嚟嘅，佢系一个好恃才傲物嘅诗人，白话吓佢才华横溢喺入边，所以咧佢有时唔系好理读者跟唔跟得上佢。 系好，跟住落嚟，我哋听第三首啊，《倾听慈惠塔耶娃》。 倾听慈惠塔耶娃，柏华，你们都说我浑身肌肉硬如钢，有什么用？50年后，我们将长眠地下。写啊，继续写，每个手势都要保存下来。别见面。我的感情没有分寸，我是个剥了皮的人，一碰就疼。大哥哥，书信已经等于拥抱，爱就是烧，就是女性情怀轰动。依据浑身苦痕，我便认出他们。我男孩的胸袍不会因豪淘而起伏，人透过人，更透过我，爱上生活。我渴望一步踏上千万条道路。小伙子正当18岁，太幸福了。我们一见面就散步15公里。魔术，我要你变成7岁男孩，再变成60岁老头，白璧无瑕。急，快速对话，急，韵律刚劲，急，逼句子缩成一个孤词。誓言发冷，提刀边边，音节爆破。急喜与怒，急与10恋人断交，阴清切磨，停截断骨头的弄擦，写以血的光速，感慨的尖叫，我那真得心应手的音素游戏啊！节奏当然一律是发烫的暴风雨，满嘴稀饭，继续说，我拒绝挣扎。窗外有株树，多好！我拒绝年龄，洗碗水交杂着泪水，我拒绝心计。天棚上有一个挂钩，我拒绝障碍。我该谢谢谁呢？拜托了苏维埃，洗碗成为我最后的、唯一的前程。百年后的读者注定会忆起我这黑人，他吊死后的一秒钟，依然是一个诗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倾听慈惠塔耶娃就是柏华的作品。 大家应该都记得大概1年前到啦、我哋介绍个慈惠塔耶娃咧，俄罗斯女诗人吓，命运都比较悲惨嘅吓。佢虽然被誉为咧俄罗斯白银时代咧最伟大嘅女诗人之一啦，咁但系咧佢后嚟咧就喺所谓嘅即系苏维埃苏联咧穷途末路吓，连想搵一份工叫作协，佢搵当时苏联作协话，可唔可以俾一份洗碗工我做？都佢被拒绝咗。所以头先我哋听倾听慈惠塔耶娃嗰首诗呢，佢最后嗰一段呢就讲緊呢个故事。佢话洗碗水交集泪水。同埋呢佢话苏维埃，洗碗成为我最后的唯一的前程。但係结果呢被拒绝咗。被拒绝咗当日呢佢就自杀咗啦。 咁咧，《刺猬塔耶湾》咧呢首诗，成首诗喺柏华嘅《就手人》呢本诗集入边都好特别，因为佢比较长， 系 同埋咧系比较完整咁样去讲述一个故事，讲述另一个人嘅故事。咁呢个人咧同佢好有呼应嘅，《刺猬塔耶湾》咧，我读佢嘅时候，同埋读呢首诗嘅时候咧，我都谂起另一部电影就系《猎人娘》。 《 猎人娘》入边有个关键嘅一句话就系话，一个人没有同类。咁其实刺猬塔耶湾就系咁样嘅诗人。当时冇人理解佢，可能过咗几十年之后，先有阿柏华或者有我哋去理解佢。咁于是柏华咧就隔住时代去倾定佢，就有呢首诗。咁呢首诗入边咧，其实佢穿插住嘅嘢，我哋头先讲听咧，就会佢经常出现一个男孩子嘅形象。咁其实呢个男孩子系佢自己嚟，系柏华吓，一个东方嘅形象同一个西方形象。呢、这个我咧，有时系佢自己，有时系刺猬塔耶娃。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喺度反复咁样讲紧刺猬塔耶娃嘅经历咧，其实系又喺度表述紧咧佢读刺猬塔耶娃嘅感受。 系，其实刺猬塔耶娃算唔算系众多诗人入诗嚟讲个女主角啊？最多嘅其中一位。 系啊，我都写过佢可能三四首啊，因为个命运佢，尤其佢系一个当代嘅诗人，你冇想到呢种咩女诗人怀才不遇自杀呢系古代先有嘅事嘛？你真系估唔到都会系发生喺呢个二十世纪，所以你觉得佢嘅命运好悲剧，而且佢又咁伟大。佢寫咗咁多嘢，同埋咧，其實當時咧，佢在世嘅時候，最偉大世界最偉大嘅詩人李爾克好欣賞佢，柏斯自然南克又好欣賞佢。我哋頭先首詩咧入邊咧都有提到一個人咧，佢話大哥哥書信已經等於擁抱，入邊呢個大哥哥就係柏斯自然南克。 係我哋即係上次講呢個刺猬塔耶娃就係 啦，佢哋嘅三角戀情啦，其實完全係通信嚟嘅，都冇見面嘅。咁呢首詩入邊咧，佢有好多好。感性嘅描述啊，大家头先听到啦，佢反复出现急啦，好急，好急促嘅，成首诗都好急促嘅，同刺猬塔耶娃嘅诗歌风格都好相似嘅，佢诗嘅跳跃度好快嘅，咁同埋咧入边有好多骨头啦、爆破啦、剃刀啦、挣扎啦，全部都系一啲涉及到伤害嘅词啊，同刺猬塔耶娃嘅诗入边嗰种。高度嘅敏感同埋嗰种对成个苏维埃命运嗰种呼应啊，亦都好有相似之处。最后两句咧，我都仲想提醒大家注意。佢话百年后嘅读者注定会忆起我这黑人啊。刺猬塔耶娃用黑人嚟比喻自己，虽然佢系一个白人，佢因为佢觉得咧，诗人咧喺呢个时代就系一个隐姓埋名嘅人。是一个唔被注意嘅，或者咧，好似以前嘅黑人咁样咧，系甚至系被歧视、被人欺凌等等，被人遗忘嘅一种存在。咁但系咧，柏华咧就其实有啲反驳佢嘅，亦都系捍卫翻佢。哇，佢就算系佢自杀死咗，佢死咗之后嗰一秒钟，佢仲系一个诗人。虽然佢话我系一个黑人，但系咧，将来我哋都会记起佢，佢系一个诗人。 系，所以咁多后来嘅诗人咁钟爱佢 啊 嘛。 其实就系招魂咯吓。 最后我哋要听《亲爱》， 亲爱柏华，晨光亲爱，晚霞亲爱，小灰尘也亲爱。会计与会计上山幽沟，亲爱膨胀如许，树翼也是一种外翼，全因了这外翼。树亲爱地向天空生长，他才不畏人，形象虚幻，哭泣永恒，来自法国。亲爱的，受爱为何都很急，而女神口渴？算而今，我从香港雨伞知识了一个道理，美少女都是亲爱的民主自由热爱者。在小城裁缝踩踏缝纫机，自有一种亲爱如波浪。 亲爱柏华的作品 啊，点解会拣亲爱呢？头先听到啦，入边有一句好直率的一句话，我从香港引号雨伞知识了一个道理，美少女都是亲爱的民主自由热爱者啊！佢唔系讽刺，佢绝对唔系讽刺。我谂咧，佢喺成都通过可能翻墙啦等等，或者喺啲香港朋友嘅来信啊、微博啊等等睇到。咁佢作为一个诗人好敏感，佢当时有同我讲，佢话： 咦，点解你哋好明显喎？啲坏人就好丑样，啲好人好靓仔靓女啊！佢同我讲，佢话佢都有讲过嗰啲学运领袖，哇，点解个个都系靓仔靓女嘅咁样？即系一个诗人咧，用一种感性嘅方式去认识政治啊。 系 啊，咁咧点解咧？佢会对香港咁感兴趣咧？一个佢嚟过啦，二个咧佢觉得香港咧，佢同我嘅交流，佢觉得香港保留咗以前中国嘅嘢。好多以前中國嘢，佢好鍾意。咁其實佢呢本詩集入面呢，一開始第一首呢就寫到咗王燦賢，就冇提佢嘅名嘅。咁話一個香港詩人，我就問佢啦，係邊個呢？跟住佢講我聽係王燦賢啦。跟住過兩首，有一首詩直頭成首詩叫鄭丹依，就寫鄭丹依嘅。原來鄭丹依同佢呢就係童年嘅好友啊，少年時候已經認識㗎啦。後嚟仲有一首係寫到我嘅，嗰首詩呢係其實係寫大角咀嘅。唔知點解寫大角咀寫寫下會寫到廖偉棠，咁我諗啊點解呢？哦，原嚟係因為咧佢睇過我有一首詩叫做《在大角咀尋春田花花幼稚園》，咁佢又哇即刻就覺得哇大角咀同廖偉棠係連埋咗一齊咁樣。 係，但佢覺得話香港保留咗中國嘅一啲事情係咩事情？ 佢覺得香港人有合氣。 哦， 啊，又覺得即係佢覺得即係啲英雄兒女啊，可能佢又有啲受啲港片影響啦，啊，有啲美化啦香港，同埋咧佢覺得我哋嘅粵音咧，接近古代，因為佢自己係研究古代文學嘅，所以佢覺得粵音好靚，好好聽。 都好多謝佢啊嘛，咁欣賞我哋香港朋友。 講翻呢首詩咧，佢將香港置入一首關於愛，仲要係親愛，親愛同愛又唔同啲嘅，所以佢話晨光係親愛，晚霞又親愛，灰塵都係親愛嘅。最有柏華味道嘅就係嗰句會計同會計上山有救，咁會計都係親愛嘅。啊，會計係好冇詩意嘅一個詞，呢啲好典型嘅柏華式嘅寫法，所以後嚟佢寫到香港雨傘、民主自由。我都覺得哇，原來呢種大愛咧係可以去到所有嘅地方。到最後咧，佢用一個裁縫咧踩縫紉機，嗰個縫紉機下邊嗰個塔板嘅波浪就好似愛一直咁樣擴展開嚟嗰種漣漪嘅方式，非常之好嘅一首詩。 係啊，好耐都冇見過呢啲縫紉機添。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咗柏華嘅作品，下星期啦。 下星期會介紹一位香港青年詩人啦。咁柏華嘅詩咧，我希望以後有機會我哋仲可以再介紹多一次佢嘅詩。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傾啦，拜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